Hello， 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要聊的故事主角叫做爱丽丝。她在一个无事可做的午后，发现一只会说话的兔子。因为好奇心的驱使，爱丽丝追着这只兔子，结果掉进了兔子洞。洞里有一罐喝了会缩小的饮料，吃了会变巨人的蛋糕。爱丽丝哭了起来，却被自己的眼泪冲入了一个魔幻的世界，随后经历了一场奇幻的大冒险。这就是著名的爱丽丝梦游仙境。这个故事已经被翻译成170多种语言，也被拿来改编成电影、卡通、芭蕾舞等五花八门的版本，可以说是从古至今最具代表性的儿童奇幻文学作品。我相信你一定听过这个故事，但是关于这个故事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？各位同学，我是李爸爸，一起来聊故事吧。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这部童话是在1865年出版的，所以爱丽丝现在算一算已经150几岁了。 哇，阿嬷 是人瑞， 是漂亮的人瑞。 诶，爱丽丝确实很漂亮，但讲到爱丽丝，不能不讲她那超级无敌经典的外形，金发碧眼，戴着黑色发箍，最主要是那身蓝色洋装及白色围裙。 但是我会把它跟灰姑娘搞混呢。 灰姑娘也有围裙，但那是打扫用的围裙，跟爱丽丝不同。而且灰姑娘变身时穿的是礼服。 礼服跟洋装 不一样， 但都是蓝色的吧？ 你是在说艾莎吧？ 都是，艾莎也穿蓝色，灰姑娘也穿蓝色，爱丽丝也穿蓝色，还有阿拉丁的茉莉也穿蓝色，还有美女与野兽的贝儿一开始穿的也是蓝色，还有小美人鱼艾丽儿化身为人穿的也是蓝色。严格来说，连白雪公主跟睡美人也都有穿到蓝色。 哇，好蓝哦。 没错，这就是著名的迪士尼蓝。这可不是随随便便的设定哦，这些公主们可是迪士尼的宝啊，为他们精心设计的造型，为什么蓝色的比例这么高呢？ 因为他们都爱超人吗？干嘛？超人也穿蓝色的啊，但内裤是红的。 其实啊，穿什么衣服款式以及颜色，都是在展现个人的风格跟特色哦，而且还代表了你潜在的内心状态与性格。根据色彩权威机构彩通的说法，一般人的刻板印象中，蓝色属于男生的颜色，粉红色才是属于女生的颜色。那为什么迪士尼要反过来把蓝色设计在公主们身上呢？其实呢，是因为迪士尼希望透过衣服裙子的颜色，打破这长久以来的传统观念，传达年轻女性女孩也能被给予权利的概念。这是基于男女生而平等的精神，同时让大众知道，女孩子也可以勇敢、独立，拥有希望跟梦想。 哇，所以公主会跟超人在一起？ 我想看公主跟超人在一起。 他们不在同一个世界，好吗？ 爱丽丝经典的外形跟这本书的插画家有关，她跟作者共同打造出书中人物的形象。泡泡袖，有着小领口的束腰衣，裙子长到膝盖，身着围裙，脚穿轻便的小皮鞋。在出版后，这个造型被维多利亚王朝的社会认为是中产阶级的理想少女服装，甚至制成商品贩售。裙子底下是称为裙撑，用来撑开裙摆的辅助内穿衣物，在中世纪欧洲为女性不可或缺的时髦用品啊。 哇，好时髦。 对呀，你现在穿这样出门也很时髦哦。 这个插画版本就此奠定了爱丽丝形象的基础，直到迪士尼推出卡通时配上了颜色，并且加上了发箍。 哦， 那你们知道最早爱丽丝真有其人，而且头发是黑色的吗？ 有真人爱丽丝？ 没错，爱丽丝本人长这样。 哇，好时髦。 是的，这个真人爱丽丝呢，是当时英国牛津大学校长的女儿。他们家共有三个姐妹， 当时牛津大学有一个数学教授叫做路易斯卡罗，他跟校长一家关系非常友好，很常带着这三个姐妹出去游玩。有一天，卡罗带着三个女孩一起去划船，划着划着无聊了起来，三个女孩就要求卡罗讲故事，讲得越荒唐越好。 三个姐妹长这样。 卡罗便用了三姐妹中的二女儿当作主角，也就是爱丽丝。当时爱丽丝才4岁，卡罗编了一连串天马行空、奇奇怪怪的内容，让三姐妹听得津津有味。因为三个女孩都很喜欢这些乱编的故事，希望卡罗能把它写下来。卡罗也照做了，他加入了更多的内容，还亲手绘画插图，最后将他的初稿送给校长一家当成礼物，取名叫做《爱丽丝的地底之旅》。 这是当初的手抄本哦，现存于大英博物馆。 我也会自己画故事书哦。 很好。后来卡罗的友人看过这个手绘故事之后觉得太棒了，便鼓励他发行。于是卡罗找来了更专业的插画家合作，并且做了许多修改，最后推出时就是大受欢迎的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了。 那我的故事书可以出版吗？ 可以呀，但是没人要看。 哎，你很过分。 不一定哦，小朋友的创意可是特别好的。当初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刚推出时，很多人评价不佳，说它毫无道理，风言风语等等，甚至把这本书归到荒诞文学去。但由于这个故事太过奇特，意外地吸引许多孩童的喜爱，因为比起大人，小孩子更有想象力，更不受现实所限制，所以越光怪陆离的情节越容易吸引孩童。最后，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便一传十，十传百的广受喜爱，连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王都是书迷，最终成为奇幻文学以及儿童故事之经典。 哇，维多利亚的秘密耶！ 这个跟那个没有关系。 所以啊，小星星，你的故事书也是有机会受欢迎的。各位同学可以好好利用童年时候的想象力，把它写下来。或许那些奇奇怪怪的想法会有很多人觉得新鲜、有趣、好玩、好看，也不一定。 数学家可以转行变畅销作者，赛车手也可以的。 好，知道故事的起源之后，想不想知道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的暗黑秘辛啊？ 耶，我要听。 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的作者卡罗，除了是个数学家之外，他还是个发明家，发明过辨析式国际象棋、三轮车转向装置、黑暗中写字的书写板等一系列稀奇古怪的东西，而且他还是那个时代最知名的摄影师之一，基本上就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。关于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的由来有另外一说，由于卡罗非常爱拍照，还拍过很多当时的名人。除此之外，他还非常爱拍小女孩。在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在办公室遇见当时校长的三个女儿，顿时有各式各样的摄影灵感在卡罗的脑中浮现。于是，为了给三个小女孩拍照，卡罗求得了校长的准许。从此，卡罗就以三个小女孩为模特儿，开始许多摄影创作。由于拍照花费的时间很长，卡罗为了拍出好看的照片，于是跟小女孩约定好，只要她们乖乖配合，就讲有趣的故事给她们听。而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的雏形，就是在那个说故事换取拍照的夏天成型的。 哇，我也想当模特儿听故事。 后来有争议的事情发生了，卡罗拍照的要求越来越多，他要小女孩们扮成许多不同的样子，包括乞丐或者是穿着官服的小官人，场景也不断的更换，甚至还有裸露的行为艺术照。据传闻呢，校长一家后来跟卡罗断绝往来，就是因为这些具有争议的照片。 哎呀，有点变态耶。 这在当初保守的社会确实很前卫啊。 在现在的社会叫做恋童癖。 不，我还没说完。由于年代久远，且当初这些具有争议的照片也全数被销毁，只剩这张。从这些历史遗留的线索看起来，我们只能说卡罗疑似恋童癖，毕竟证据不够多。而且从这张照片看来，也可以说他真的就只是一个想法很前卫的艺术家。 只是卡罗后来一生都没有婚姻与爱情，加上这些流传的争议，使得他后来始终背负着恋童这个重大的指控。 每年的4月25日是所谓的爱丽丝之日，这个日子表面上是向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的作者卡罗致敬，实际上却是恋童癖群体的地下庆典。 哇，好可怕哦！ 不要怕，我们刚好可以借由这个机会教育同学们。需要了解的是，真正的恋童癖是一种精神障碍疾病，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就是对于儿童有性幻想、性冲动等等。还不了解所谓性行为的同学们，你们只要知道这个社会上有一些过度喜爱小孩的人，他们的心理生病，他们会因为过度的喜爱你而伤害你，所以需要非常小心。有没有哪个大人过度的拥抱、亲吻、抚摸会让你觉得不舒服，甚至要求看你的裸体？男孩女孩都一样哦，遇到这些事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。如果你是家长，请提早教育你的小孩性知识。最主要的大原则就是告诉孩子，性器官跟隐私部位只有自己可以碰触，如果自己不同意，其他人碰触都是侵犯。 我爸妈都没有教过我，好在我安全的长大了。 好了，不管这个秘辛是否属实，爱丽丝梦游仙境还是一个非常棒的故事。 对啊，我好想要变大变小。 那你们知道疯帽子这个疯疯癫癫的角色在历史上也是真实事件吗？ 我要听。 但是由于我要去盖房子了，所以将疯帽子的秘辛留给有兴趣的同学去自行研究了。今天的故事就聊到这边，各位观看的同学们若有其他想法或关于故事的秘辛，欢迎留言跟我们一起讨论哦。我是黎爸爸，合理哦，我讲的都很合理哦。